叫人有什么巧了，又来你家里边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，俺们的贴心人，石占明作词作曲并演唱。 北京人艺蓝天野，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。